想问你，给我到底有没有东西？沉默太久，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 犯错，酿在我心那夜继续过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给我到底有没有， 给我到底有没有， 沉默太久， 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 在我心那夜继续过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刚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 Selina 和王力宏带来的有一点复古味道的曲目，叫做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继续来分享到陶喆，这首歌很有意思，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呢，从来没有把这首歌放到一个主打歌的位置，但是呢也没有想到后来这首歌会变得有这么重要，而因为大家的喜欢也让他重新正视了这首歌，看到了这首歌的可取之处。来分享一下爱很简单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无法抉择，哦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是我，哦， 心跳藏在抽屉，这浪漫你才不会分心。月月眼神看你，你知道藏不住秘密。 爱有双重魔力，也苦涩也甜蜜，悄悄地在心底数一万遍我爱你爱你，借我勇气慢慢地藏在心，一步步做下你。给我爱的魔力，不退缩不犹豫，甜蜜话在嘴里，是告诉你我爱你爱你。随便奇迹，爱像改变的勇气，都是因为你。 但一丝我懂得，一转身雨季就来临，没什么洗不干净。对你是对的，再牺牲到底不值得，趁现在友好的分开总是好的。是不够，握紧的还是都放了手，摩擦里一点点一些些消失了相爱的理由。为何我们爱却还是不够，到了手还是都松了手，生活里一点点一天天没发现牵手变牵手。我一个人走，自由了但要往哪走，我相信人是好的，但那爱呢？为何有

但是旁边的人不是我，天空切开一道裂缝，直接割到我心中，不想装作脆弱，也不想爱的懦弱，其实我非常爱你，不想失去你，难道我没有权利说我不愿意？你给了他的吻，虽然只有余温，可知道我多渴望抓住你的心。我知道他很爱你，你怕他伤心。我每天假装开心，害怕你离去。求求你不要去，藏在我心里最后一句，其实还爱你。 致命的诱惑在远方闪烁，别再考验我蠢蠢欲动的脆弱，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你点燃了我却拼命闪躲，你越想离开我越是舍不得，难道你做错就喊出我的名字，说你也喜欢我，我身不由己，我不能自已，我已哭出全部的勇气，对你说出心中的秘密， 才是最强大的武器。试问天下谁能敌？没有人可以。我身不由己。 谁？我已经。